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曾经风靡全国的舞台剧战马中文版将会在今年暑假重返京城，从8月8号一直演到9月9号。舞台剧战马2007年在伦敦首演，被誉为是英国文化的新象征，是一部伟大的国宝级作品。今年是中文版战马亮相中国舞台的第4个年头了。从2015年至今，这出舞台剧已经先后在北上广等城市演出了200多场，也掀起了一股战马热潮。战马舞台剧是改编自一部同名小说，这部小说也曾在2011年被斯皮尔伯格导演搬上了大荧幕，获得了多项奥斯卡提名。从小说到电影再到舞台剧，这个故事在不同的艺术家手中绽放出了不同的魅力。今天咱们就从最初的小说版开始聊起，跟大家说说战马背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战马是英国作家迈克尔·莫波格创作的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小说发表于1982年，曾经获得过当年惠特布莱德奖的亚军，此后还多次被改编成了舞台剧和广播剧，在英国可以说是风靡一时、家喻户晓的故事。小说以一匹名叫乔伊的战马的视角，讲述了英国农场少年艾伯特在一战中的寻马之旅。一战爆发之后，艾伯特的父亲为了维持农场的经营，在醉酒之下把农场马乔伊卖作了军马。战火纷飞，乔伊在一次冲锋中不幸落入了德军之手，幸好得到一个法国小女孩艾米丽和她祖父的照顾，才幸免于难。冥冥之中，乔伊又回到了英军的战壕，跟小主人艾伯特短暂相聚。可惜好景不长，伙伴之间再次分离。而另一边，小女孩艾米丽却不久于人世，临死前祖父答应他一定会为他找回心爱的战马乔伊。不过最终艾米丽的祖父了解了艾伯特和乔伊之间的故事，决定以区区一便士的价格把乔伊卖回给了艾伯特，让他们终于团聚了。接着我们来说说战马这部小说的作者迈克尔·莫波格。他出生于1943年，在伦敦大学学习英文和法文之后成为了一名小学老师。因为在学校里他经常会给孩子们讲故事，也从而发掘了自己创作故事的天赋。1974年31岁的莫波格出版了一本儿童小说，名字叫《一直没下雨5个故事》，从此走上了专业的创作之路。莫波格虽然写的是儿童文学，但却不是那种童话梦幻的风格，他的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现实，有的时候还是残酷的现实。比如说战马就是以一战为背景的。多年前莫波格邂逅了一位曾经在骑兵部队服役的一战老兵，这位老兵把战马当作唯一能和他说话的人。一战期间大约有100万到200万匹英国马被运往前线，可回来的只有6万多匹。莫伯格于是就萌发了为战马写一部小说的念头。 莫伯格的作品经常审视战争、环境污染等现实问题，用童心的力量去抚慰和救赎世界。在他的另一本小说《莫扎特问题之谜》中，讲了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被派往威尼斯去采访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家保罗·列维先生。出发之前，这个小记者被告知绝对不能向这位小提琴家提问关于莫扎特的问题。然而最终，保罗·列维却向世人吐露了真相：这位小提琴家的父母都是音乐家，也都是犹太人。当年他们被从不同的地方拉到了集中营，因为会演奏音乐，他们被纳粹组成了交响乐团，没完没了地演奏莫扎特的曲子。虽然得以保全了性命，但当他们发现纳粹成立交响乐团的真实意图之后，却每时每刻都被罪恶感所侵蚀着。原来在集中营里演奏交响乐是为了安抚新到集中营的囚犯们的情绪，给他们营造出一种安详的感觉，好让他们驯服地排着队一步步走向毒气室。莫伯格说，他忍不住会想，对一名热爱莫扎特的音乐家来说，在地狱般的情况里演奏莫扎特的曲子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故事一步步推向高潮，同时也挑战了很多读者的泪点。如今给孩子讲故事的迈克尔·莫伯格也像曾经的战马乔伊一样生活在农场上，他为城市里的孩子们开办了一个慈善农场，每年都会邀请城里的孩子到农场体验乡村生活，引导孩子们从动物和大自然中学习包容和宽恕，和孩子们一起工作，又反过来为莫伯格的创作提供了灵感。英国的《卫报》就评价说，只要读到迈克尔·莫伯格任何一本书的第一句话，你立刻就会明白，你遇上的是一个天生的故事大师。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战马》，中文版舞台剧《战马》将在今年暑期重返北京的舞台，连演24场。不过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故事，还是因为2011年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版《战马》。说起来，斯皮尔伯格这位导演曾经创作过非常多和二战有关的作品，比如电影《辛德勒的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电视剧《兄弟连》、《太平洋战争》等等，但是和一战有关的作品《战马》还是第一部。斯皮尔伯格也说，在美国，一战是一场很少被提及的战争，这并不正确，所以他也觉得自己有必要来拍摄一部讲述一战故事的影片。起初，斯皮尔伯格了解《战马》这个故事是源于他的合作伙伴的大力推荐。读过小说之后，斯皮尔伯格就专程前往伦敦观看了《战马》的舞台剧。斯皮尔伯格认为这个故事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具有跨越国界的感染力，决定拍摄制作成影片。不过斯皮尔伯格一开始只打算担任监制的工作，在看过了改编剧本之后，他又进一步被这个故事所吸引，决定亲自指导这部影片。 电影《战马》在拍摄前只给了剧组3个月的时间来训练马匹。在片中一共有14匹不同的马扮演了主角乔伊，8匹是成年的，4匹是幼年的。其中在一场戏里最多出现了280匹马。电影中的马匹看起来做了不少危险动作，但在拍摄过程中，这些动物演员都受到了剧组上下最周全的保护，没有动物在拍摄过程中受伤。斯皮尔伯格解释说，影片中出现的那些危险场面都是源于打光角度、摄影机位置以及后期剪辑的效果，才产生了看上去很危险的错觉。他们希望观众能够了解，剧组不会将动物置于险境，这比影片本身重要的多了。说起来，斯皮尔伯格这位导演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了解马匹，他们全家都和马一起生活。当年他15岁的女儿就是一名骑手，经常参加全国性的马术比赛。斯皮尔伯格说，人们总以为猫和狗更有灵性，但其实马拥有更惊人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不仅通过它的眼神、它的耳朵，还有它的整个身体。斯皮尔伯格对拍摄战马非常自信，他还请来一位专业的驯马师，也叫马语者，来协助影片的拍摄。在这位马语者的手下，剧组的马匹简直是无所不能。更牛的是，饰演乔伊的马在每天的拍摄中都会带来改进的表演，是剧本上没有出现的，完全出乎大家的意料。原来马也可以那样子表演，简直就像魔法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影《战马》的拍摄过程中，原著小说作者迈克尔·莫伯格不仅常去片场探班，还和他的妻子克莱尔一起在影片中客串演出。而当年那个为莫伯格的创作提供了灵感的一战老兵，他的孙女也出现在了这部影片中。斯皮尔伯格说，虽然这部电影叫《战马》，但归根结底这是一部关于人的故事。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人们有时通过对动物的爱也会互相产生怜悯之心。在这部影片里，马就是纽带，是它让德军和英军在同一时刻保持了一条心，激烈的战争因此暂停了5分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居然出现了5分钟的和平，正是那个时刻触动了他，去讲述这个有关人性的故事。 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是从舞台剧《战马》开始聊起。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2016年的春晚，在 TFBOYS 演唱完他们的代表作之后， 战马乔伊就和他的好伙伴一起出现在了春晚的舞台上。这匹追风骏马驰骋舞台，还和美猴王一起登场，寓意马上封侯，为全国观众送上了吉祥的祝福。节目播出之后，战马乔伊也立刻成为了网络的热搜话题。2007年10月17号，舞台剧《战马》在英国伦敦的皇家奥利弗剧院首演，一经问世就征服了剧场里的所有观众，让大家为之震撼的不光是动人的故事、丰富的舞台元素，更是因为舞台上的那匹马，它不是真马，却像真马一样生动。有人说舞台剧《战马》就是一场发生在观众眼前的魔术，纯手工制作的马偶乔伊在舞台上完全由三位操偶师来操纵，不借助任何电子自动设备，只凭借操偶师精湛的技术，却仿佛成了灵性的生物。随着剧情的推进，操偶师就好像在观众眼前隐形了一样，这些马儿看起来就是活的，它有时候踱步，有时候小跑，有时候狂奔，它可以甩尾巴，也可以用嘴轻碰自己的前蹄，观众完全忘了它不过是用木材和纱布制成的一个木偶，这正是木偶剧无与伦比的魅力。中文版舞台剧《战马》中的所有木偶都出自南非掌上乾坤木偶剧团的艺术家之手。马偶乔伊的重量大约是108斤，有3米长，2米4高，是由14个人耗时8个月手工制成的，造价360万人民币。虽然叫木偶，但它并不完全是用木头做的。马的脖子是用碳纤维玻璃制作的，以保持弹性。黑色的眼睛有一层清澈的树脂膜，光线就可以折射出来，显得格外有生气。骨架是用藤条构成的，脊柱的部分是铝制的，外面再包上皮革。马的皮肤是由针织物做成的，鬃毛和尾巴是用一种塑料状的特殊纸张做的。乔伊的操控需要三个人共同配合才能完成，一个操偶师控制头部和耳朵，一个在心脏部分控制呼吸和前蹄，还有第三个人在后部负责控制尾巴和后腿。这些操偶师都受过声音训练，他们可以模拟马的各种叫声。同时，因为他们操作马偶时彼此是看不到脸的，这些叫声也成了他们之间沟通的工具。不光是在舞台上需要大量的操作练习，舞台下面他们还需要阅读广泛的资料，以及对马进行细致的观察。操偶师要像马一样思考，去学习马的行为和动作。中文版《战马》的木偶导演刘晓毅在舞台上就是那个操控马头的人。他说，我们有一整套的训练方法，比如我停下，其他两个人也得停下。一开始互相之间还不信任，就会想凭什么听你的。经过训练，我们三个人如同一个人，就像谈恋爱一样，就连马的声音也是三个演员的和声，呼吸或者吼叫，三个操偶师都是一起发生的，三个人完全是同一频率。前几年已经欣赏过舞台剧《战马》的朋友，很多人都表达过这样一种想法，他们以前以为木偶剧就是给小孩子看的，木偶剧也很粗糙，很难完成细致入微的表演，但看了《战马》之后，他们对木偶剧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关于木偶，南非掌上乾坤木偶剧团的艺术总监亚德里安·科勒说过这样一段话，作为操偶师和制偶师，我们穷尽一生都在与主流戏剧的权威进行了抗争，因为人们不承认木偶剧在戏剧领域中的地位，我们为此不得不付出艰难的努力。对我们来说，战马的成功有理由让其他的木偶艺术家坚信，他们的工作在戏剧领域同样值得尊敬。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了战马，从小说到电影，再到舞台剧的幕后故事。既然今天的主角是马，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来聊聊那些有名的宝马。咱们听的最多的名贵马匹就是汗血宝马，这种马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纯种马之一，原产于土库曼斯坦，学名是阿哈尔杰金马。今天土库曼斯坦的国徽和货币上就印着汗血宝马的形象。不少人在武侠小说中都看过关于汗血宝马的描述，一般是说这种马的速度风驰电掣，而且耐力惊人，日行千里，夜行800，一般的马每天也就跑150公里左右，也就是300里地，最多也不过200公里。而汗血宝马的记录是84天跑完了4300公里。有人还测算过，汗血宝马在平地上跑1000米只需要花上1分07秒。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骑的那匹枣红马就是一匹汗血宝马。不过最初郭靖还不知道自己的马是汗血宝马，还是因为有一次马儿狂奔留下了许多红色的汗液，才知道它原来是汗血宝马。但事实上，汗血宝马的汗液不是真的就是红色的，因为这种马的皮肤比较薄，奔跑的时候血液在血液管中的流动就容易被看到。另外，马的肩部和颈部汗腺发达，对于枣红色或者是栗色毛色的马，出汗之后局部的颜色就会显得更加鲜艳，就给人以流血的错觉。自从中国和土库曼斯坦建交以来，土方已经3次将汗血宝马作为国礼赠送给了我国。说起来，将动物作为国礼进行馈赠，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一种崇高的礼仪。今年1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带来的国礼同样也是一匹马，它是一匹退役于法国国民警卫队的8岁成年公马，名字叫维苏威火山。2017年的11月11号，是他最后一次在巴黎的香舍丽舍大街上执行任务。54天之后，他乘坐飞机抵达了中国。有过骑马经验的人都不会忘记第一次骑上马背那一瞬间的感受。广阔的天地迎面而来，豪迈之情也是油然而生。在欧洲，马文化是骑士精神的一种象征。在中国，马这种动物的身上同样有着许多美好的寓意。马到成功，一马当先，龙马精神，天马行空。马是人类的朋友和助手，也是古今中外各种文艺作品中歌颂的对象。不过，就像斯皮尔伯格拍摄电影《战马》讲的仍然是人性的故事一样，人类对马的喜爱之情也同样饱含着对自我的更高追求。那今天关于战马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腾格尔的《万马奔腾》。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传说是到辽阔的风，从远方呼啸而来遍地英雄，马背上那是谁的身影？残阳下啊，声若雷动。岁月是片遥远的青葱，年轮里风吹草长，飘满歌声。蓝天下那是谁的心情？常教我热血汹涌，在。